虽然有闯闯闯好决战，杀敌军太少。且看这战争灭刀。 再请听李维康演唱的《蝶恋花》。Thank you.

下面请听李少春演唱的《红灯记》。请听童芷苓演唱的《送肥记》。 小日子一